的抬抬抬抬抬个龙抬龙抬一个龙抬个龙抬龙抬一个龙抬大大龙个龙当一个龙个龙当一个龙个龙当啷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的洞。当个啷当的个啷的咚， 天到了这般那时也不见回还。 当个啷的当个啷当当个啷个里个啷的咚。他又叫好了，当个隆当，当个隆个一个隆的咚。 出窑门呐，哎， 当一个隆个隆的咚。 门关呐，看呐， 当那个隆，当那个隆，当那个隆个隆个那个隆个隆个隆咚。噔儿噔儿一个隆的咚，噔儿隆噔。 现在柳银环已经从他的窑门走出来了。 我这怎么说你抱身子呢？这 不是，我得告诉人这点哪点，你这净拉弦，我不唱，人这怎么回事？ 这好嘛？ 你没看那个转播的时候，人家不都说吗？ 是人家说，您别自己说呀。 这点不有身段吗？ 噔儿隆噔，噔儿噔儿。 他出窑门的时候， 噔儿隆，噔儿隆。 他有一个身段，非常的漂亮， 噔儿隆。 他已经走出来了， 噔一个那个隆的咚， 他往他的窑的右边 噔 去看他的儿子回来没有， 噔一个隆个隆个隆咚的个那个隆个隆的咚，噔隆一个隆， 他脸上的表情 一个隆个 非常着急的， 噔隆 看他的儿子还不回来， 那个那个隆的咚， 在这个地方充分表现 咚 母亲对儿子的爱。 我你怎么这么些废话呢呀？ 不是要不然这干不自恋的。 当个当当当个当个一个。 丁山，天气不早，该回来了。 一个里个隆的咚。 啊，丁山。 个隆咚。 天气不早，该回来了。 隆咚一个隆。 丁山。 我你这干嘛呢？ 我这人小孩不回来不都这么嚷吗？ 是啊，你别这么嚷啊。 啊。 当个啷当，当个啷个一个啷的咚。 王伯见我的儿，他在哪边？ 当个里个啷个啷咚，当个啷个一个啷的咚。 将身坐直啊，在这窑门以外等好了我的儿，一同把。吃， 哎， 嗯，餐，餐， 哎， 吃餐不一样吗？ 哎，不，这得说餐 哦， 一同吃啊餐， 还吃餐干什么呀？ 啊，中菜西吃，你不懂，这是酒会， 你没听说？ 马来， 吁，哎，你干嘛来了？ 哎，马来不是叫马童吗？ 没有马童， 一人来的。 我一人， 啊，那我怎么样？ 哎，你打家伙呀？ 扛来切来扛，再扛倒了个龙，倒了个龙蛋。 我说你怎么拉总没完了？这干脆找部门。 当里个隆咚个一个隆的咚， 越人会做事太短了些。 呵，哪位踩着脖子呢？ 哎，你这叫什么词啊？ 这怎么这味儿？ 你这个好。 当里个隆个隆个隆咚里个咚，

到家葫芦糊涂，炒菜吃完了，病了半年。 那还不病啊？那能吃吗？ 半年好了 啊， 出来溜达溜达吧。 是， 一出胡同口，贴着一大布告。 哦，告示。 布告写的什么？不认识。 哦，念不下来。 哎呀，什么内容呢？ 嗯， 他一看旁边有几位 啊， 那儿都念着呢， 正念着呢， 没念出声来，就是嘴唇一动吧。 哦，心里头默念， 一点头，人家明白了， 知道怎么回事了。 没念出来，人怕念错了啊。 就是啊， 他一想，要怎么能念出来呢？ 嗯， 不知道你就问问人家呗。 问问吧。 不行啊。 怎么着？ 一问人多丢面子。 哦，还嫌丢脸， 显得没学问了 啊。 这怎么办呢？ 怎么办？ 冒充。 这怎么冒充啊？ 他们都嘴动啊。 是啊。 他也来了。 他也来。 到烧饼铺 啊。 买了个烧饼，站在布告这儿咬口烧饼。人家是嘴唇动换呢，念布告。 是他呢， 他这嚼烧饼。就在这时候，哎，又来了一位， 又来一个， 确实一个字不认识。 哦，还不如他呢。 不认识，打算问问 啊？ 问你问那有学问的呀？ 对呀、 啊，他专问这个吃烧饼。 他怎么非得问他呢？ 因为他这个嘴唇呢， 啊， 比别人呢动换的厉害，这嚼烧饼呢，这是。问呢，你就问详细点吧。 是啊， 应该这样，先生 啊， 这是什么内容啊？您讲讲 啊，多好啊， 多好。 对， 他问的太笼统。 他怎么问的？ 说的也太简单了 啊。 什么？ 哦，什么？ 什么？那意思这里边都是什么呀？ 哦， 什么？ 啊，就俩字儿。 他这儿，烧饼。 烧饼啊， 布告里哪有烧饼的事儿啊？ 不明白。 不，我说上边的 啊， 我们上面那是芝麻， 芝还是烧饼的事儿？ 那黑的， 黑的， 黑的烙糊了呢。 嗨， 这位真气了 啊， 骂他一句，什么东西？ 哎， 芝麻烧饼， 还是烧饼？ 你这多有意思， 多可气这。 还有啊。为这个念字念白了 啊， 出笑话吗？为念白字啊，打官司的还有呢。 哦，就为念错字，都打上官司了。 就是吗？ 这怎么回事呢？ 有这么一个庙， 一个庙， 这个庙啊是文庙， 文庙， 哎， 圣人庙。 对对对对， 啊、 哦，那个庙那个墙上啊就写这两个字， 什么字呢？ 写的就是文庙。 哦，就这么两个字。 哦，两个大字。 对， 前面就来了两位，白字老先生。 是， 哎，大哥，咱走得真快啊！ 啊， 你看看， 嗯， 这么会儿啊，你看，到了文朝了啊， 文朝， 文庙，他说成文朝了。那个一看啊，哪儿呢？这怎么文朝呢？这是， 真是， 这不是丈庙吗？ 哎，丈庙啊。 这个念文朝，那个念丈庙， 俩都错了。 谁不服谁？什么呀？文朝嘛，怎么丈庙呢？嗨，丈庙嘛，你怎么文朝呢？你看你这人怎么回事？你怎么不服气人？你不服气人？你看俩人越矫情，声音越大， 抬上杠了。 正抬着杠呢。前面来一位出家人。 哦，和尚。 哎，和尚，背着布兜子， 布兜子， 布兜上有两个字， 什么字啊？ 写的是打斋。 哦，是个化缘的和尚。 哎，对对对， 哦， 打斋两个字，就是这个斋呀、打斋。 哦， 这个斋 是。 哎，走走着。哎，大师傅，您先别走， 干嘛呀？ 我们俩就为这事儿。你看这俩字啊，一指这文庙俩字。这俩字我说呀，文朝。他愣到正庙。 你瞧， 您呢，公道 啊， 您就给我们说说。 是 我们俩谁说的对？ 谁说对吧？ 和尚一听，哎呀，你们俩谁说的对呀？ 啊， 你说文朝，他说丈庙， 谁对呢？ 你们俩呀，谁也不对， 都错了吧？ 都错了。我没那个时间跟你们那说，我太忙了。你看，一指他那兜子， 兜子， 我还得打旗去呢， 打旗呀、啊。好嘛，他也不认识。 你看这旗字，你看跟簪字差不多吧？ 啊、哦，差不多 了，就差这个小字。这说打旗，这俩一看啊，什么